最近 CNN 在节目当中把川菜是夸上天了，说我们川菜呢是最刺激的中国地方菜，还一口气推荐了八道不容错过的四川美食，有凉拌鸡、麻婆豆腐、蒸水饺、回锅肉、麻辣火锅、水煮鱼等等，关键还有折耳根，这个我真的是不能忍，爱的人很爱，不爱的人是真心不爱好吗？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，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，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，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。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，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，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。像无尾熊缠着我，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。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，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，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

微笑的脸，手机里的冷漠，原来真心相处还是这么简单，温馨一路上，你可爱的模样，关于缘分的解释我又多穿了一行，你微笑的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。